抱歉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抱歉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吃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错， 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啊，水浸都唔会有错。 我唔系，等下俾我讲少少。我突然间谂起戈顿 啊， 我觉得上两集咧，阿戈顿讲呢个，讲理想有咩错系好听过嚟嘅， 系咩？ 系啊， 系咩？ 系啊。 讲戈顿系咩错咧？ 恭喜阿戈顿先啊！ 黐线你真系，我不嬲都唔恭喜佢话真系。 恭喜佢，我同你完全系相反嘅。 黐线， 我系支持佢嘅。 生现出嚟之后， 我都支持佢。 我狗，我真系咧。 自从咁样之后，佢踢波多咗，同你讲。行紧嗰啲波，佢真系突然出现。 屌你真系！ 我梗係支持佢啦， 我唔夠揾佢啊，揾我做契爺啊，喂， 契爺喂， 係啊， 佢有曬契爺㗎啦，我哋認證曬㗎啦，真係咧 ，OK 㗎啦，啊，真係都係咩啦，好多網友想見阿哥頓啫，咁樣同阿想同阿哥頓慶祝咧，就下次嘅長安團啦，咁啊，我啦嗌埋啲哥頓嚟啦，我收佢平啲到時有，啲嗱咁樣俾啲著數啊，哥頓啦，哥頓有吸引力可以嚟下啊嘛， 唔係等小哥頓出咗世先啦，自然會。 哇，啱啱大。集炮集喂， 未啊？你上一集佢话都成，仲应该等多几个月就 几个月，得几个月，哭你噶！你咁样谂嘢， 系庆祝嗰镬 嘅， 即系只要每次去系好多藉口噶， 你仲有好多出路噶嘛？你真系净系差长安团出，你死得啦！ 惊啊！唔系即系喺魅力摆满月走走唔甩噶啦。 OK， 系咪？ 咁啊，嗰阵阿哥顿嗰份就我哋三个搞掂 ，OK 啦。 但系我哋而家大排嚟嗰份咧，就哥顿搞掂。 系啊。咁啊，我话哥顿都系听呢个节目嘅，话声咧，好多网友好挂住你嘅，咁样我哋紧会同你豪一餐嘅。咁嗰次咧，我识做啦，呢次唔识做 ，OK 好啦，讲理想有咩错啊嘛？讲落雨都冇错啊。呢个报告来自我亲细佬。 嗯， 本来咧呢个礼拜五咧，即系上个礼拜五啦。 啊，知道啦，我 细佬咧就谂住咧， 嗯， 啊， 你讲你讲， 我杰斯订台，订间。细房咁啊，同佢啲朋友一齐去玩嘅，咁啊，我细佬个师傅嗱，咁啊，其实我细佬个师傅都系我铁男嘅听众嚟 ，OK， 我哋全世界都铁男听众嚟 ，OK， 吓，咁啊，话咦，魅力系咪真系冇玩咧？ 九样魅力， 九样魅力，咁啊，佢同我讲话，哇，你得两三丁友去，你不如第二日啊，星期六啊，我哋有人咯，黐线，好玩九都 玩两剂啦， 但系怕丑啊， 唔系怕丑，佢唔怕丑， 时间夹， 我细佬唔知丑嘅，黐线，喂，我同我做兄弟啊。点会亲兄弟啊？点会有呢样嘅丑呢个字出现咧？唔识写系咪先？我同我细佬都唔识写咁啊，但系咧，因为佢喺落雨啊， 系 佢都任战过我话声咧。佢喺常平，谂住喺常平再过长安， 入唔到啦， 唔得，唔好意思。 星期五晚直情系入唔到啦， 啊，入 系啊，事后肯定咗。 常平去长安系去唔到 嘅，去唔到 嘅。点解去唔到咧？原来。水掩大物室啊！哇，好似风云一样啊，成本天下一样。咁啊，水咧系浸到上我细佬个心口。 系啊， 即系我细佬唔系好高，即系的咁高度啦，咁样啊，阿的唔算矮啦，系咪先？啊，咁啊矮啊的少少啦。咁啊到我细佬心口，咁样起码到我条腰噶咯。 除非你识潜水 啊。咁样我细佬 潜翻两百米。 我真系好正嘅，去到常平冇得去魅力，我金字砖咯，系嘛？咁啊真系话 边间金字砖啊？ 我点知边间金字砖啊？ 唔係講清楚，上咁樣，哎呀，我唔係好記，常平有金字尊咩？ 點知啊？ 唔係佢留翻常平，一喺長安啊。 上 冇啦，佢一定喺。 O K O K。 常平啊，唔係金字尊，唔知邊 間。講清楚。 師定係 金字尊啊？ 長安啊？ 如果佢去得長安金字尊，就一定會殺得埋落，捱得埋落去俾你。 但係最多人去唔係嗰間乜鬼啊？ 咩新又係新乜鬼啊？ 喺酒店嗰度噶嘛？咩十八？ 我細佬唔知好去咗紅 線嘅，繼續啲啊得唔得？ 咁啊，佢話咧，佢冇啊，佢都係坐下台就算 嚇。 嗯， 咁樣呢句説話，坐下台就算， 冇乜 feel 嚟。 咁你知咩事啦？喂，真係紅絲真係應該唔好掂啊，大佬。 唔係，同埋落雨嗰晚可能有啲影響嘅，即係譬如話客係咪客又會多咗啦？星期五晚。同埋又可能女又相對又少咗啦， 唔係應該客都唔嚟㗎，照計你 滯留咗， 你好似你名副之 後，你上邊好似你個 friend， 唔係好似你細佬咪滯留咗上邊咯， 係啊， 即係滯留咗。 走嗰時候知道點樣咧？因為我細佬好精㗎啦，上個三輪車，你知唔知三輪車咧？三輪車係裝貨嗰啲啊，啊後邊搬屋嗰啲， 但後邊冇亞遮頭喎， 唔需要呢樣有遮啊，算啦。但係咧都浸， 即係有你細佬又同你一樣。 冇乜頭髮線水嘅。 叻啊！叻啊！即係揾啖啖啊！真係、啊啊，我最虎父無犬子，我虎父都無犬兄弟啊！ 波西嗰只啊， 唔係呢個係唔會滴落去中間嘅，係會兩邊 射開兩邊嘅。 係啦，咁、啊、我哋好掂啊！我哋啲兄弟就同一隻，我掰呢個字嘅賤字 ，OK？ 係啊，我細佬當然冇咁賤啦，但係玩到賤 ，OK？ 嚇、 啊，咁啊，我覺得唔好玩啦。咁佢下次都會去，可能下有機會呢都同埋佢朋友呢都會跟我嘅團 撞場安。 咁、啊、我細佬唔係好飲得嘅啫，但係希望呢啲網兄弟呢，即係我其他兄弟啦，即係戰南兄弟呢，就高抬貴手，唔好對得咁勁、嗯。因為而且對得咁勁呢，戰南基金仔冇根本都冇錢賺，即係呢好大鑊㗎嘛，即係以為鑊又收埋啲假啲唔好啊，嗰啲唔好講啦，鑊又要俾人劈爛凳係咪先？你劈爛酒冇所謂，劈爛凳又要賠啊！一陣間有啲唉，唔好講啲假嘢啦啊！你話呢個遲到，是啦，我收你三嚿算啦。我有呢啲咁嘅嘢嘅，其實，所以咧唔好以為我賺好多啊，即係咧，我俾啲即係六嚿，俾條公俾我嗰條柴仔都俾一嚿啊，埋單三四千，加埋五六千啊。你又好做，我俾你做啊。你幫我打埋電話咧。 聽講你好似已經後繼有人啦。 係啊，啲咁樣煩嘅嘢，哥倫做啊。但係我都打咗幾次團先，因為我認為咧，阿哥倫暫時咧都未。未可以咧， 你唔好加人哋住啦。 啊，未可以啊，因為佢有，因為我驚佢老婆又打電話俾我，喂，我以前唔喺度咯，佢去咗長安，我而家喺本色，你打俾我做 咩？唔係你咪同佢老婆講咧，冇最近阿哥頓住， 冇 我羣咗揾咗份導遊啊， 佢冇羣我啦，阿嫂冇羣我啦，嫂唔好意思，唔關我事， 好生性啊， 好生性冇羣哥頓，係咯，後都唔係羣咗佢，係咯，咁我盡量係咁樣咯，有冇其他報告？我仲有少少嘅，你講先，意思 我咩報告啊？哇，我其實好多啊。即係唔係呢個禮拜就我都虛耗曬㗎。 虛耗曬，不過我又 講。呢、這個禮拜就呢、這個禮拜個個生活係咁囉，就係、是、 做嘢做愛，做嘢做愛。 做嘢睇波做愛㗎。 係啊，你嗰個睇波做愛嗰度，我想知道啲啲。 睇波做愛。 琴晚呢。 嘩，琴晚。 琴晚啲葡萄啊，對得。 而家胸口呢咪話咗阿壽仔咪嚇我囉。嚇、啊、可能斷咗胸 口。冇啊，斷 咗裂咗。我而家好痛真係。我真係好頭痛啊。 昨晚咧，你講嗰個古仔咧，係涉及一條撲街啊嘛，卡奴啊嘛，所以咧，我話唔係嚇用我講話個撲街啊，都要先講下啦。 喂，卡奴好無辜 啊，係啊， 卡奴我冇話你係撲街， 但係你係撲街嘛， 係咪？昨晚嗰條女就好得意嘅，昨晚嗰條女咧就係我再要講翻前一晚咯，前一晚咧就係我就冇諗住去玩，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打俾阿毛主席啦。你知毛主席係猛。 喂，你冇諗住去玩，做咩打俾毛主席？ 我同毛主席 咁樣督埋人做乜嘢啫？ 我唔合邏輯， 我冇諗住去玩。我次次都 日通下電話嘅， 咁跟住之後佢話：喂，10:19咁佢話：喂，我又喺魅力啊，咁啊，跟住佢阿班人玩啦，咁跟住話：喂，好悶喎，咁就過去啦。咁我成10:00啊， 好難為你啦，好難為你， 幾難為㗎，咁佢過去飲兩杯酒嘅啫。咁啊，跟住咧就我亦都冇坐任何女仔，咁跟住然之後發現，咦，佢嗰晚咧佢班 friend 玩咧就揾另外即係另外一組媽咪嘅，咁跟住咦新面孔喎、那個 媽咪新面孔 嚇，唔係媽咪識嘅我哋，但係就我哋好少，即係總之又唔係我哋揾開嗰啲媽咪，你知每一個媽咪有自己 的 女啊嘛，咁咦嗰晚啲女啊新面孔，咁其中有一個咧就好鬼過癮嘅，佢坐嗰個咧即係佢坐嗰條仔咧，嗰條仔就趕住嗰晚11:00走嘅，咁嗰條仔去到咧就哇食曬快餐之後咧，一坐低啊，你坐，你玩住先，我出去食個飯啊嘛，佢出去桑拿，咁然之後咧桑拿又走咗翻嚟，走咗翻嚟咧，嗰條仔你知已經搞完啦，咁咩搞完之後成個細龜咁嘅友仔，咁跟住然之後咧搞完之後咧，佢嗰咁咧嗰有一個佢坐嗰個咧就一個肥妹仔嚟嘅，嗰條女仔面樣但係好 cute 嘅，咁咧嗰個肥妹仔咧直情好似嗰啲咩，好似成身好似裝膠水咁嘅，即係佢話佢坐個男朋友咧，佢成晚黐住佢，咁細龜翻嚟咧。因為你知啦，桑拿完啊嘛，咁跟住已經喂，哇！你好撚煩喎，成日追住我咧，話除我條褲又搞我粒鏈，又整我件衫樣，咁但係佢好搶啦。咁後屘咧，佢咁啊就發覺兩個人咧就調翻轉，成晚咧個房度咧好似玩捉咁樣，但係咧佢女捉個男。咁、後屘咧搞搞下咧，咁佢啊佢唔知點解走咗嚟搞我。 咁咧我我自己喺度坐咧，嗰條女就走嚟搞我。咁嗰晚咧就已經喺度，即係你又放下電俾我，我又放下電俾佢咁樣啦。咁後屘又抄咗牌啦。咁跟住到尋晚啦，尋晚其實我完全冇去啦，因為尋晚跟住我收工啦，七點零八點我翻酒店，我又繼續喺度做嘢，我都係做。跟住嗰個肥妹仔咧就發短信俾我，問我做緊乜啦。咁跟住大家咪交流下咯。咁跟住佢問佢又問。叫引導我去約佢啦，即係收工約佢啦。咁跟住我就話咁我好，咁就約你出嚟囉。跟住佢又喺度丟條口令，又發一短信俾我就話你哋啲男人個都係咁啊，個都係想約我出嚟搞嘢咁樣。咁跟住我唔係，咁我就嗰日百無聊賴啦，知發短信成日都係咁無聊聊，咁我咪同佢講，我話喂，我冇話約你出嚟搞嘢，約你出嚟食宵夜得唔得啊？咁後屘咁我 但最後結果都係搞嘢。 唔係到最後咧，佢就調翻轉啦，佢嗱你約佢嘅意思就係你約我出嚟就唔好食宵夜啦， 就 係 出搞嘢啦， 係咯。咁跟住佢咪上咗嚟嗰度咯， 姣婆遇著啲吻客， 咪到最後啲女咪係咁咯，壓下出嚟話唔係搞嘢，咪就係就係想嚟搞嘢咯。 我都唔使俾錢，咁最後又俾錢。 咁佢係。超級殺亞人嘅妹妹版咯，即係賽後報告就係、是， 咦， 係好犀利噶， 即係唔犯版啦呢個 嚇， 唔犯嚟咧， 全程好主動啦，同埋就你諗即係好乜嘢高難度嘢都玩，咁我最辛苦嘅咪就係、是，即係我頭先阿牛哥成日都講，唔係，我就係喺呢個德國對呢、這個葡萄牙嘅上半場咧，我係同兩隊嗰啲球員一樣咁辛苦，我比阿斯朗華度更辛苦，因為咧我 掹住啊你， 嗱你 唔跌得啊起碼， 我掹住咗，唔係你幻想啊，你知道移動即係你知㗎啦嗰啲房，總之一大場都有電視㗎嘛，咁咧條女就係打，佢唔係打直。瞓喺度喎，佢係打橫瞓喺張牀度，我就企喺床邊啦。咁跟住咧，咁我一路咧就係、是、一路就喺度即係推車啦，推緊車嘅時候咧，我頭咧就45度向左咧，就喺度睇電視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嘅左，跟住我右手咧就扶住佢喺度推車啦，左手咧我揸住個電話咧就喺卡路不斷都唔知。即係 整威無界， 又話咩牛哥咩話買咗斯諾手法啊，又係我唔知乜嘢啊，總之 係冇啊，即係咧我喺網咩屌緊啊，咩咩屌緊啊而家， 又話德國2-0喎而家咁樣喎，又話你買咗乜嘢啊咁樣，佢總之我就都同一時間嗰45分鐘就喺度睇波、推車、發短信、睇波、推車、發短信， 咪睇波、推車、交流，睇波、推車、交流， 好冇啊，撞親個心口啦咁就， 我係不知不覺。中撞，我而家實真係好痛咯。咁總之就搞差唔多半場啦，半場多啲啦。 心臟病化 咁就搞完咯。咁下半場就比較即係比較舒服少少啦，即係可以靜靜地。 啲短信就唔見咗啦。 係啊， 車又推完， 唔係仲發緊短信㗎，但係就起碼冇推緊車先，最大禍推 車拍咗位啊！ 下次都係啦，貪鳩我紛紛落緊啊，卡路大佬，你咁樣同我講嘛？你唔紛紛落緊，佢就打電話嚟。 屌，我唔同你㗎嘛，你係有異性冇人性，我唔係㗎嘛。 朋友都鍾意我有異性冇人性㗎，話真係我有人性，我就唔會有異性㗎，話真係聽大佬喂。 仲有咩報告可以講？ 有， 仲有就唔係即係都可以提下啦。又幫即係唔係幫美力 sell 嘅。不過即係最近又係多咗好多新面孔咯。咁即係譬如話有啲網友成日話 新面孔係得嘅新面孔，唔得嘅新面孔先。 單求二講啦， 真求二秀都新面孔嚟㗎。 係啦，嗰啲就唔係，嗰啲就即係係嗰啲咪多咗咗真求二秀啫，大佬。係 OK 嘅 ，OK。 即係譬如因為點解我要講咧？即係因為成日都有啲網友私下 PM。或者討論區度講就，喂咁多，屌呢個又話咩不爽報告，乜呢樣嗰樣嗰樣，究竟仲去唔去得㗎？咁樣去得嘅，信我啦。 好話俾你聽，好撚簡單嚟 嘅。 你跟我哋去就實得嘅。點解咧？ 唔好咁講。 唔係嗱，我咁講啦，我唔好跟我去啦。如果你揾到20個人去，你實得。 我唔同意。 唔係你 唔係咁講嘅， 15個啦，起碼15個。 喂，香港嘅我都係 香港先，你得4兜有個夠招呼你咩？ 哇！你 哇！我哋你睇我，你睇我哋， 你此言 大盤人20多人，你試下代買我哋，下次唔嚟啦，我唔識佢金字豬啊！ 錯曬， 係咪先？ 牛哥你錯曬，真係㗎。你問嗱點解咁講咧？首先話俾你聽， 即係我哋有啲網友呢四五個成日去㗎、 嗯、 即係而家係即係多咗好多，不如我成日即係我覺得而家我開始要攞到個 balance， 即係保障啲私隱權、 哦、 即係有啲我真係唔開得名，唔想開名，譬如除非佢哋話俾我聽我開名，但係話俾你聽，即係我哋搞幾團之後呢，其實好多網友係自己去㗎， 係我知 啦，咁呢就佢哋有時其實佢都係四五個啦，聽晚又有㗎啦，咁係 OK 㗎，即係我覺得你話好玩唔好玩呢，我點講呢，我覺得無論你去邊個場，就算以前我去中國城大富豪咩都好，喂，一樣有人覺得中國城好玩，有人覺得中國城唔好玩，但係你係互動啊，即係睇你點玩囉、啊、咁你話至於喂點先叫做好玩呢，喂即 係 慢慢大家滲下俾你呢， 因為 呢個係講唔曬㗎， 因為呢我呢次呢都同啲新仔嚟出嚟玩㗎嘛，咁我哋走嘅時候呢都同幾個網友仔一齊走啦，咁呢佢哋個個都有啲覺得啲家散人亡啊，走離開一離開東 依依不捨咁 啊，咁 失落感啊， 家散人亡啊，直頭咁講啦，啲政治人嚟㗎嘛，大佬係家散人亡㗎嘛，即係好唔捨得㗎，即係唔係帶佢喺嚟深圳呢再停一停，帶佢揼個正骨呢，佢哋要死，我知道佢哋會知唔知啊，即係佢都好即係都好掛住長安，好即係唔想返香港感覺佢有曬喺度，即係話但如果譬如你得四五個人玩，有冇呢感覺俾 你都有啦，梗係有啦，所以你頭先講我一定要糾正你啦，呢、這個同人多同人少唔同啊，唔係冇關係啊，係只係話呢，就係話你睇下你係點樣玩法，同埋你嘅要求係點樣啦， 同埋邊個玩啊， 我舉一個例話俾你聽，你話好玩同唔好玩嘅定義係乜嘢呢，我同埋可能同另外一個網友已經係唔同嘅，譬如我覺得好玩就係、是、我成晚喺嗰度唱歌，嗰、那個過程、 那個氣氛好， 大家好玩， 好放玩。 但係可能另一個朋友佢嘅定義唔係喎，佢嘅定義就係、是、我唔係，我要今晚有下文， 我要兩 Q 我先玩嘅， 我要兩 Q 三 Q， 一 Q 咧我就唔好玩 嘅，女都冇問題嘅，咁啊係啦，咁先叫好玩。所以就睇呢個定義係乜嘢，但係我成日都係講句咯，就係話如果你問我意見，嗱純屬個人意見，我覺得唱歌係唔同你去桑拿或者去 打個 斜骨嘅，即係你係你如果唔 enjoy 唱歌嗰、那個食成班人啊劈下酒啊猜下妹啊嗰、那個過程嘅，咁不如你去 個快餐又好 就 OK 咯， 即係喺度強味嚟，佢兩 Q 就好開心 嘅、啊，所以呢個係好難講嘅，咁但係絕對就唔係話人多人少嘅問題咯，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搞咗以來咁多次咧，有好多網友佢自己去，係幾個人去，佢哋一樣玩得 好 開 心， 亦都有人出事嘅， 真係咧。 真係咁講， 因為呢我哋諗住呢除咗呢個殺去長安之外呢，我都想帶啲深圳去玩下嘅。 南下啦跟 住。係呀係呀，我成日都講㗎。係呀、 啊。即係深圳 我哋可以去第二場。 真係盡快我哋會搞，我哋會搞㗎啦。但係呢暫時我需要死事嘅。當然啦，我即係嗱，我有間場。 嗯。 喺水圍嘅。 嗯。 咁有間場四個字嘅，有一間場兩個字嘅。即係兩個字嗰間就天下。嗰本書出緊乜嘢呢，咁你可能大家知啦。第二個四個字嗰就係金乜乜乜四個字嘅。 金乜乜乜 哦。金融好似金融乜乜嘅咁樣。嗱呢兩間場呢我都想去試試嘅。 嗯， 尤其是金融乜乜。 咁我搵人又譬如試下搵阿哥頓搞囉。 咁、啊、我哋自己搞去。 咁係呀。 我想再栽十個名單十個。咁、 嗯、 淨係去嗰度玩，咁呢其實我好識，我做曬 research 㗎喇，咁呢金字頭嗰間呢就25839制， 嗯， 知唔知咩 㗎，知曬啦， 知曬啦，即係靚啲嗰啲就369啦，冇咁靚啲258啦，即係咁樣，即係話我哋去玩呢，如果揀369嗰啲呢就同長安團消費差唔多㗎喇，其實差唔多啦，因為少咗100蚊坐車就多咗100蚊旅㗎嘛， 嗯， 一樣㗎喇，預嘅消費同長安一樣，但要做死事， 嗯， 咁、啊、當然啦，你入團就只係坐台嘅，咁真係好簡單啫，我哋坐完，如果坐完之後唔都唔好玩嘅，坐完之後我哋水圍六街囉、嗯、十圍七街啦，再唔係我哋咪向西囉，咁樣 係你一定有多後備方 案，係啦，我有好多後備方案、嗯、但啲死事係我都希望搶下嘅，大家當我 AA 就飲酒囉， 係呀， 戰艦係完全唔收錢 嘅，同埋有個好處嘅，有時即係你撞著你譬如你去呢啲即係深圳呢啲地方，咁、嗯、我就會 更加好啦。你夜晚咪即係你唔鍾意咪跟住揼個正骨又得啊，會比較多啲呢啲咁嘅選擇啦。 咁睇下啲網友下面撐啦，或者啊又想撐我基金又可以又可以做下啦，因為基金賠本就嚟啊。 同埋睇一睇啦，即係remind 下就係所有網友要合作少少，即係關於呢啲活動呢，千祈唔好出賽前報告。 啦， 記住我哋嗰個網站入面嗰個係賽後報告。 係啦，好鬼鼠啊，我哋 為咗大家安全。 係啦， 就唔好搞。係 啦，盡量就要玩就仲可以 PM 我嘅。咁我而家開始我就會篩選㗎啦。咦，有啲屌呢啲個真係十名都有啲問題喎，啊，咁樣。可能會篩選㗎啦。其實即係常嚟玩我，我人都夠㗎啦。如果冇錯，我可能今日呢廿個，下次呢廿個，下次呢廿個都得㗎。咁樣，但係就我你仲想玩囉，我一定會有啲機會大家一齊玩啦，因為我好賤㗎，我鍾意成班一齊玩㗎，我唔鍾意單條獨島㗎。因為我成功呢將有幾個網友好似阿強尼嚟咁呢，佢鍾意單條獨島㗎。我係將佢將個玩法扭轉咗，而家係鍾意同我玩，而家係搞我啊，搞我啱囉，係咪先？我一定俾你搞呀，唔使驚呀，係咪先？回應返啲網友留言先，呢個網友叫 Oscar,ok? 嗰次我講朱兒妹，佢問我好冇齊，都係嗰句自人見智，我會返齊，咁你就話你講好冇齊，你自己話事個樣就甜甜美美 ,ok? 咁五嚿水我可以介紹你做阿嫂，唔係介紹俾你同我阿嫂 ,ok? 冇所謂嘅，話你溝埋一齊嘅，我哋神嫂已經可以玩嘅，因為朱兒妹呢都有一班女喺度 嘅， 全部啦，咁玩法我知啦，佢嗌啲女出嚟同佢哋玩，咁三嚿水一 Q， 系 就連陪一陪你飲酒，咁嘢啊嘅玩啊，俾三嚿水，你唔搏咗三嚿水噶啦，好似阿強尼你咁啊，即係佢諗住過夜變咗一 Q 三嚿水，啱嘅話咪過埋嘢咯，咁啲女有得又唔得啦。招呼梗係冇啦，大佬圍創佢嚟㗎嘛，咪先 係囉 企街嘅咁樣可以嗌啲你出嚟玩嘅，咁需要呢啲呢亦都有得供應俾你，而家以前冇啊，我唔係撞到阿朱元妹，我係冇嘅，我真係好有戰魂嘅，話真係聽我做人做就咁。 你仲有同佢聯絡 㗎？你知唔知喺長安，我嗰日喺長安晏晝兩三點鐘呢已經打電話問我喺邊度囉。 喔 ,ok。 我話我唔好意思啊，我喺長安啊，玩得開心過你啊，我好嘅同你玩啊，你咁矮。係囉，我玩過 你後咩咪走來。 咁你幾個頭啊 走咩冇嘅 就喺度。 唔得啊。 ok。 人妻呢排呢心情唔好啊，係嘛。有呢樣有嗰樣。嘩真係我真係做人唔知點樣講我啊。即係我諗住都戒啦，人妻可以教得悶啦。咁同啲朋友打個麻將。因為講起人妻實打我比較得唔得閒啦，咁樣因為上次送種俾我哋㗎嘛，佢唔知我可能有種㗎，我可能由佢送俾我啦，係咪先 ?ok 啦，雖然嗰啲種我唔知，我大把俾啲你呀，係咪咁佢都打送個種俾我，一就見下你啦。但呢排佢心情唔好呢，每次見佢都咦我嘅我媽我家姐咁樣。喂賣呀喂我要開心嘅大佬，你唔好即刻喊包過嚟啊，而家呢排越嚟越喊包，但係佢又唔知點講唔識講，但都係佢、我都係 follow up 㗎，長毛文嗰個雙體呢係冇 㗎，完咗冇下文， 係冇雙體過嘅， 冇雙體 過，因為人妻又約唔到嗰條女出嚟嘅， okay。 嗰條女又唔知去咗咩休息喎，唔知去咗邊度買衫啊，定係去邊度 shopping 啊，定係唔知去食白粉啊，定係去飲強水，我唔知啊，唔係食白粉啫，唔係啲嘢啊，講笑啫啊，咁搵佢唔到就長毛雲嗰個雙體報告呢，我唔可暫時唔可以俾你，但係盡快呢見到嗰條女呢，就算長毛雲唔雙體呢，都我會想睇下先嘅，因為應該係開價三千蚊做長期返票，我 ok 嘅，仲有乜嘢可以講啊，大家補充啊， 我想問嘢 係咪咩， 我早兩個禮拜聽眾呢，我想問下仲有冇呢個咩 AV 第二集聽啊，國語啊。喂好聽喎，真係。 係。咁第二集呢就將會喺呢個節目星期二出街之後兩日 錄咗㗎 啦。星期四有啦，一早有啦。 好鋪啊。 好婆啊， 係啊係啊，即係起碼真係俾嗰啲即係 AV 嘅即係我唔知嘅訊息俾我。 咁樣啦，就算星期四九點鐘。我仲要講講呢呢一集呢之後呢嘅前男手記呢會改為八點鐘星期二。因為呢上次我想 因為上個禮拜出街咧， 即係早三個鐘頭， 早三個鐘頭， 點解咧？ 嗰台應該少啲人上網啩，因為十一點鐘咧，我連上網上個戰艦都上唔到、可能唔知點解，可能到時擺八點咧， 唔係八點鐘上唔到咯， 八點上唔到，咪就擺六點咯。自己嚟噶啦，我唔谂你啊！喂，我即系我连摆个节目上网我摆唔到啊！我 哦 ，OK， 咁我 即系啲人等定喺度 啊，都可能 唔系应该咁样，你应该公布就八点，你摆就六点啊， 都可以试下嘅， 唔得你嘛，唔系你应，唔系你应该，呼吁嗬，叫啲友仔七点钟开始唔好上网， 咦咁得咩？ 唔好上去嗰个， 我就话知道唔得啊！咁樣我都係試下八點啦，可能八點、十一點、八點、十一點，我唔知幾時啦。啊，等到 好詭秘啊！ 唔得，即係嗰日咧，我諗住十一點半出街啦，係咪先？咁啊，我上唔到啊，大佬！好在 Oscar 咧就，因為我就上唔到，等好耐上唔到。咁我要離開 my video 啊嘛，我要翻睇波啊嘛，我要翻去打俾屋企啊，屋企打翻睇波啦，打俾啊，即係話咁啊。跟住 Oscar 話：而家上到啦，咁我已經唔喺 my video， 我又新手都係冇電腦，咁啊俾咗條 link Oscar， 叫 Oscar 掟條臨時嘅 link 出去先咯。咁因為真係上唔到，我自己都唔掂啊，大佬。咁啊試下下次係八點鐘啦，咁樣如果唔得八點鐘唔得就七點啦，七點唔得就九點啦。 你慢慢發展到就係可能就係總之嗰搭戰艦就係星期二 啊 ，anytime 就會浮上去啦。 你唔好嚟， 我唔知係啦，總之喺凌晨12點之前一定會浮上去。 跟住開個盤啦，今集戰艦幾點開？ 係咯， 幾點開到？ 系啊，阿的你唔使讲嘅，因为你冇咪。 朝头早八点嗰啲一定好分啊，如果有，因为阿牛哥系尾身，如果八点钟系上咗个节目上去咧，哇， 一门一战咁， 系啊， 三点前我系尾身嘅话，真系 OK， 嗱，真系嘅，时间我可能将来睇点先啦，可能。將來我有大樹好遮陰呢，九月之後選完之後、我可能喺 my video 出現呢，潘少忠咁潘少忠咁喺 my video 出現呢，唔出奇，有條大樹就好遮陰啦，係咪先，總之都係嗰句啦，要撐嘅就捱多輪先啦，冇乜所謂嘅啫，係咪先，咁樣我亦都多謝有位中山嘅兄弟黎英黃毓民頻道呢講話 AdWHK 非常多謝，即係呢佢話以前係喺大陸睇唔到嘅左輪，而家睇得返啦，咁樣我得你嘅消息我就知道啦，而家睇得返啦， 咁都佢再黃毓民嗰度講嘅， 佢打電話又同阿黃毓民 封煙 俾黃毓民 啊！ 琴晚你冇聽啊？ 未聽曬啊？咪未聽啊？ 封煙，跟住咧就話黃毓民啊，咁樣咁冇嘢，我支持你嘅 咁啊。咁啊，黃毓民有個屌嘅， 冇啊！佢話阿牛哥，我唔知邊個牛哥啊嘛，牛哥咯，我諗就係阿曾建成哋撲街啊嘛，原來唔係啊，我哋撲街係我原來。阿牛哥嘅一頭出雞啦，而家大陸睇得翻啦，哇！梁錦祥個死人像笑冷到我。 唔係啊，阿黃亞上個屌。 唔會 佢喺個節目講鹹濕嘢 喎。阿黃教授就望望我，佢笑笑，因為我自己都係笑緊，我自己都即係因為我睇緊我招呼我服侍緊黃毓民啦，就 即係佢主要就係想講話喺大陸 download 到啦。 唔係，佢最想講咧就係我阿祖媽好支持你，咁第二個想講就係丁麗琴好支持你咯，佢因為有聽我節目， 同級喎你已經 ，OK， 佢係封煙過嚟嘅黃毓民，叫黃毓民話我知啊，話聲聽幾緊要， 開心啊！ 我係唔係黃毓民話知，我親身聽到嘅，因為嗰封煙咧，封煙咧，我親手撳出嚟聽嘅，聽到 甜曬， 甜曬，但係咧下次 add 豆啲嘢，你唔好教， 唔好太張揚啊！ 咁鬼過你個節目冇封煙咩？ 唔係，亦都唔好啊！真係千祈唔好打俾阿潘兆聰啊！潘兆聰啊，唔該你同阿牛講講，而家你喺大陸嘅 add 豆好好睇啊！冇啊，真係冇，真係冇 ，OK。 打俾潘兆聰個節目講鹹嘢， 真係冇啊！咁樣 都啱嘅，好多鬼片都。咸嘢咁， 即系我好多谢中，真系好多谢中山你兄弟 ，PM 啊留个电话，搵人去中山同你倾下偈，呢次肯定好啦，好劲啦，喂，节目时间 over 晒噶啦，下个礼拜翻嚟再倾 ，OK， 拜拜， 拜拜。